我们都要像野马一样在这世界上去希望不一样的明天。周三开场曲来自后海大鲨鱼猛马。2014年的迷笛音乐节上，这是他们登场的第一首歌，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几乎带动了现场所有人的情绪，而现在把这股热流交给你，这是冬天放肆的秘密。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继续让我们走进1999年的王力宏，那时候的男生都喜欢穿无袖 T 恤来露出自己结实的胳膊，包括期待夏天到来，男生女生穿上裙子穿上背心在沙滩上肆意的奔跑。也欢迎你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分享此时此刻你的心情，还有在特别堵车的时候你最想听到谁的歌呢？ Here we go。 王力宏 Julia。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刚在放 Julia 的时候，想到了我在明天要准备的一个主题。怎么说呢？因为王力宏也是一个对于古典音乐非常精通的人，在明天，因为最近的一首新歌，在明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的前半时段的几首音乐当中，我会为你选择那些非常不错的古典与流行结合的一些好歌推送给你。好了，当作是一个预告了。接着让我们走进美国最会写歌的冲浪手 Jack Johnson， 他的这首歌曲会让我们很多人可能在中午饿肚子。 Banana Pancakes， 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蒙。 Can't you see that it's just raining? There ain't no need to go outside. But baby you hardly even know when I try to show you. Song is meant to keep youDoing what you're supposed to. Waking up too early. Maybe we could sleep. Make you banana pancakes. Pretend like it's the weekend now. And we could pretend it all the time. And can't you see that it's just raining? There ain't no need to go outside. But just maybe like a ukulele.Mama made a baby. Really don't mind the practice, cause you're my little lady. Lady, lady, love me, cause I love to lay you lazy. We could close the curtains, pretend like there's no world outside. Then we could pretend it all the time, Lord. And can't you see that it's just raining? There ain't no need to go outsideAin't no need, ain't no need. 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 Rain all day and I don't mind. But the telephone's singing, ringing, it's too early, don't pick it up. We don't need to, we got everything we need right here and everythingJust so easy when the whole world fits inside of your arms. Do I reall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larm? Wake up slow, wake up slow. But baby, you hardly even notice when I try to show you this song is meant to keep you from doing what you're supposed to. Waking up too earlyMaybe we could sleep. Make you banana pancakes. Pretend like it's the weekend now. And we could pretend it all the time, yeah. And can't you see that it's just raining? There ain't no need to go outside. Ain't no need, ain't no need. Rain all day and I really, really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 They gotta wake up slow. Jack Johnson.这样的旋律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沙发，躺进去听上两个小时，开一点窗户让风进来，然后半睡半醒盖一条毯子，书呢就扔在地上好了，但是最好一伸手就能够到它。有时候会专门穿一双新袜子在家里面，就是为了体会那种皮肤接触棉线的质感，它让我会觉得在家里面非常的踏实。好吧，如果这个时候不是你正在开车的话，你大可以偷偷的把座椅靠背往后放一放，伸一个懒腰，舒服一点。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有声来信环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节目的具体的互动方式了。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你会听到很多很多温暖的声音，温暖的来信，他们的祝福，他们的想念，会在这里变成一首歌送给更多的人听到。也欢迎在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继续让我们回到穿梭在城市地下的地下铁，听到邓紫棋再见。 都是最美的瞬间，什 怎么贴的你的今天，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曾经我们都很坚决，爱了就不改变。不要对我说再见，你却再见就结束这一切，能否不要说再见，你的再见说得那么明确，怎么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如果告别能不能再见。我们的照片记录幸福到永远，只是再幸福的画面只停格在一瞬间、yeah、那些慢吞吞没情的音乐，早说过爱过之后就是离别，早该相信那些语言我们也没有多特别、yeah、不要对我说终点，我们只能说再见。 Get everybody moved， 再见。刚刚有朋友告诉我说，快放假了，心情还行，就想好好休息。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挺有同感的，心想，哎，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感觉。结果他下一条告诉我说，期待寒假，嗯。寒假呢？好吧，我突然感觉咱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的假期一点都不值得期待了。今天早上在看我之前买了一个杂志，有一本里面恰好写到了说这些年越来越火热的这个民谣啊，这个词从最开始的一种小众音乐形式发展到现在全民皆民谣的状态，也包括到后来民谣这个词有了两极分化的概念。怎么说呢，不喜欢的人说他们是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概念，喜欢的人呢又是极力维护，所以导致现在我们看很多各种各样的民谣歌单，民谣歌手有时候分不清楚谁是真正在写音乐写生活的，谁是从随便哪个地方抄来两句歌词就一个三个和弦直接把歌唱出来了，那么敷衍的状态搞不懂。不过倒是那本杂志让我想到了在比较早期的那些民谣当中，在那些作品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最纯粹也是最为感动的直白的一些记录，比如这首歌李春波的小芳。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分享你的心情。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辨识出 忧愁，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 知道一定是李荣浩的那个版本更加吸引你，但是原版给我们的感觉其实是更加丰富更为开阔的一种回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少数歌曲当中我能和我的父母一同产生共鸣的歌曲。所以说我听小芳其实想到的不是爱情，想到的是家长里短的那种温馨，爸爸妈妈当时的样子。欢迎你在你的故事我的歌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声音幻化成一封信，连带着一首歌曲一同告诉我。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会选出四封来信，把你的想念把你的祝福告诉给更多的人。 我相信你忧愁的脸是我的手苍黄的眼，当岁月改变，最熟悉你我的肩，已是人去夕阳斜，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 你说你青春无悔，包括对我的爱恋， 你是岁月的改变，相许终生的誓言。 亲爱的，道声再见。 转过年轻的脸，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

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4°。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1°。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今年是莫文蔚踏入演艺之路的第25个年头。为了纪念这个时刻，莫文蔚宣布将开启《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从2018年六月一直持续到2019年底，演唱会城市将超过50个。此次巡演也是他唯一一次几乎唱遍中国全部省份的演唱会。到现在为止，莫文蔚是在中国内地开个人演唱会场数最多的香港地区女歌手的纪录保持者。歌手随着竞演推进到第二轮，新一位补位歌手即将重磅登台。日前节目官方微博公开了一组华晨宇抵达当日接机图，并发文直言欢迎，由此正式确认华晨宇加盟。美国著名创作人尼尔·戴蒙德近日正式宣布了自己的退休计划，并声明原因是最近自己被诊断出帕金森症。戴蒙德是20世纪60到80年代美国最为成功的流行歌手和创作人之一，于1984年入选歌曲创作名人堂。他的整体风格属于典型的民谣加流行摇滚，是业界的传奇人物。最近76岁的戴蒙德正在举行出道50周年的系列巡演，但却突然在本周宣布自己患上了帕金森症。在本周日的格莱美奖上，戴蒙德将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你在这里，我们听见你。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下半时段有声来信。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拆信的感觉有时候跟拆快递一样，我们先来拆开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封来信。 好，主持人好，我想借这平台点播一首歌曲，李春波演唱的那个一封家书，送给我远在家乡的爸爸妈妈。因为我常年在外地，我希望他二老身体健康，不要对儿子太牵挂，我很好。 不要对儿子太牵挂，我很好，这两句话其实听上去虽然简单，但是心里面酸酸的。来自东北的一封来信，送给家人的一封家书。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吧？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 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姐姐常回来吗？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可期待。爸爸妈妈都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好了，写到这儿吧。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辞职经理，辞职那个经理。 现在还记得辞职敬礼这四个字在信的结尾的时候该怎么写吗？我记得当时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还专门教过，很长一段时间都喜欢写信。那时候在宿舍里面，我猜你也会有记日记的习惯，或者说记一些琐碎的东西。一封家书，这是李春波在宿舍里面写出来的，就让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片段，是在《中国合伙人》里面佟大为饰演的那个角色。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在爱情离开的时候，原本他是一个喜欢写诗的人，但是他把自己在大学期间的所有的诗、所有的稿子全部都烧掉了，也算是跟自己告别吧。但是如果那些东西现在留下来了，那该是多么宝贵的一份书信呢。来拆开第二封来信听听看。 大家好，我是八一少男的梦，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送给我的好朋友，因为这首歌只有在演唱会的时候听过，所以想点播一下，然后试一下在电台听是什么感觉。 爱在西元前，很喜欢的一首杰伦的歌。我跟你刚好相反，听他在广播里面放过，但是演唱会上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吧，这首歌曲是他早先的作品。 拿上我深爱的脸。 造成的饮水不休的思念。 爱在西元前这首歌曲，在当时觉得谁能把整段歌词背下来默写下来就觉得非常厉害了，现在不用说整段吧，前两句话能够一字不差的写下来或者说说出来也挺不容易的了，我真的佩服你哦。八亿少男的梦，就是刚才这位小伙伴，你的名字非常独特，一个小姑娘给自己的朋友点播的歌曲，你在听对不对？不只是你让她在广播里面听到了爱在西元前这首歌，也听到了你的声音在广播里面，你的这封有声来信他一定会听到。欢迎各位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回复关键词故事，了解到我们节目的一个具体的互动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拿起手机找到公众号之后，把它换成语音模式，然后发一段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最后再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您好，我叫婷婷，我特别喜欢听咱们的节目。今天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男朋友，这首歌是汪峰老师的《当我想你的时候》。因为我和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是异地恋，然后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今天想点这首歌呢，送给我的男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七八个月了。也希望早点结束这场爱情马拉松，然后早点进入婚姻的殿堂。谢谢，谢谢主持人。 七八个月，怎么说呢？其实还算不上马拉松嘛，但是希望，对，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步入婚姻的殿堂。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静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转过身后已泪流满面。 的时候， 最近有好几个人跟我说刚刚开始自己的异地恋，包括你在内，这两天我听到了有三个。然后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异地恋是一种非常珍贵又辛苦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异地恋的，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好异地恋的。所以说即便现在虽然没有在一起，但是好好享受这种又远又近的相处过程吧。之后应该是有两种结果的，一种是再一次学会成长，一种是再一次学会爱情。 然后我是骑士的球迷，最近一直在看骑士的比赛。骑士这段时间战况不好啊，然后他们的鲁教练也不换阵型，所以说我就比较闹心。现在呢，我想给鲁教练鲁指导点首歌，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一件冬衣，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爱接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 这应该是今天来信当中最正经的一位啊，这个义正言辞的要说这话。骑士的球迷，喜欢 NBA 的朋友应该会最近关注卢教练比较多一点。等你下课，好吧？不知道他听到这样的词会什么样的表情。 学校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 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藏这么仔细，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等你下课，这是来自我们刚刚的这位小伙伴送给他的最爱的骑士队的教练的一首歌曲。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马上就要打下课铃了，在这里面也是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来听听在刚刚预告过的古典和流行当中那些音乐是我们值得听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美丽。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请您收听歌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晴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从今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